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，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走过了一段冰路，后边的草席要卷起来拿到前面重新铺在冰路上，来到山脚的拐弯的地方，天一下子就黑了。哈格蒙丹向前高喊着： 弟兄们，打开拖灯，拉紧拖绳，小心路滑摔了。 一声令下，拖灯亮成了一串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伙计手提着拖灯从前面踉跄着走到了队尾，弯腰捡着踩过的草席。当他抱着草席转身欲往前走的时候，手中的拖灯往上一照，光束直射在杨康拉着的矮脚马的眼睛了。那马一惊，抬起了前腿，嘶嘶地叫了起来，他鸣叫着向路边奔去。杨康呀的一声握紧了马缰绳，用力向下一蹲，那个马已然跳出了草席，猛踩在冰面上，四蹄一滑向山崖的方向摔去了。 三哥，快救我！ 杨康被马缰绳猛地一抻，摔在了冰面上，向山崖滚去了。咚的一声，撞在了山崖边上的一块巨石上，停了下来。他眼冒金星，抱住石头大哭起来。 王掌柜，您别动，抓紧缰绳，我去救人。 哈格旺丹将马缰绳塞给了王焕章，双脚跨步，伸手抓住巨石旁边的柏树叉子，顺势跳到了巨石的脚下，依靠着巨石弯腰抓住了杨康的胳膊，用力一提，将杨康拽起，再用力一推，杨康连滚带爬，呆呆地坐在了草席上，惊魂未定的缓不过神来。哈格旺丹跨步来到了杨康的面前，安慰地说： 小兄弟，受惊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是命大的人，是这块大石头救了你的命，可惜我那匹上等的矮脚马它摔下山崖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小兄弟，只能先跟着驼队往前步行了，等到了前面的张家村再买一匹马骑吧。 杨康擦着眼泪，慢慢地从草席上站了起来，哭着说： 多谢哈镖主， 要不是您鼎力相助啊，恐怕我这小命也跟那马一样上了西天了。 哈格旺丹拍着杨康的肩膀： 哎，我说小兄弟，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 看来思远城一定有好运在等着你呢。 哈镖主，您别逗我了，刚才我差点都没了命了。只要能够平平安安到达归绥啊，我就给您烧高香了。 杨康的心情平静了许多，冲着哈格旺丹也开起了玩笑了。 哈格旺丹接过了王焕章的马缰绳，向前高喊着： 弟兄们，没事了，急需前进。 穆奇兄弟，你在前面把好舵。 远处传来了乌木齐的回应声： 哈大哥放心，我这里一切正常。 哎呀， 哈镖主，多谢了，您救了我二弟一命啊，您可真是好身手。 王焕章拽着马缰绳向前走着。 哈格旺丹摆着手说： 这没啥，王掌柜，距绥远的路还远着呢，咱们会成为好兄弟的。 杨康走在了王焕章的身后，弯腰捡起了一块草席，对王焕章说： 三哥，反正我的马也没了，我就在后边啊，帮着驼队捡草席了，您把马拉好喽，注意安全。 王焕章拉着红鬃烈马回过头对杨康说： 好的，二弟啊，你刚才吓得不轻啊，可得多加小心，别再摔着。 走出了冰封的路面，驼镖队响起了欢呼声。王焕章紧张的神情舒缓了许多，双手举过了头顶，扭着腰身大声地对哈格旺丹说： 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太险了，哎呀，我这腰啊一直都在这儿绷着，真的酸了。哎呀，哈镖主啊，多谢了。 哈格旺丹显得轻松起来，回过头笑着说： 王掌柜啊，不用客气啊，这点事情对于我们驼镖人来说不算啥。 你瞧这山里跟北京城里不一样啊，天一黑下来可吓人呐，这才叫伸手不见五指啊，咱们还得快走几步，再过半个时辰呢，就到张家村了。 他说着又向前面高喊起来： 弟兄们，再加把劲儿，打起精神，再过半个时辰咱们就可以喝酒吃肉。 好嘞，大哥放心。 黑夜里又传来了乌木齐的回应的声音。 驼镖队跨过了一条小河，抬眼望去，星星点点的灯光在前面闪烁着。 哈格旺丹手指前方说： 王掌柜，前面就是张家村，您看灯火最亮的地方就是我的八兄弟张二牛开的托运客店，咱们就在他那儿过夜。 王焕章眼望着前方兴奋地说： 好啊好啊， 驼镖队的兄弟们一路辛苦了，到了那儿啊，让张二牛做些好吃的，喝点酒解解乏，咱们呢再美美的睡上一觉。 张二牛喘着粗气跑到了哈格旺丹的马的前面： 哈大哥，一路辛苦了，远远的看见一串亮光，我就知道是大哥的同队到了。 说着他接过了哈格旺丹的马缰绳： 大哥您拿着灯，前面的路坑坑洼洼的，难走得很。 哎，二牛兄弟，多日不见了，买卖还好吧？ 哦呦，好啥呀，大冬天的只接待了一些散客，你可是我的第一批驼镖队客人呐。 张二牛笑着拉着马和哈格旺丹并肩前行。 哈格旺丹说： 是啊，数九寒天的哪儿找人去啊？哦，这开了春就好了，驼镖队陆陆续续都要从京城马洋市场出来了，你这张家驼运客店呢也要红火起来了。 对了，二牛兄弟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北京城永生斋鞋庄王掌柜，这趟镖就是王掌柜的。啊，我的兄弟张二牛，刚才我已经向您说了，今晚咱们就住在他家。 王焕章早已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和张二牛拱着手打着招呼。啊，张掌柜，幸会幸会。张二牛扭着身子，双眼瞧着王焕章，笑着说： 王掌柜，可是我们开客店的衣食父母啊。哟，哎呀，你咋这么年轻啊？哦，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幸会幸会。 来到张二牛的驼运客店，乌木齐招呼驼镖队的伙计们卸货，将骆驼拉到了木栏围城的圈里，喂水喂料，又带着杨康到马圈选了一匹乌黑发亮的蒙古马，等明天一早赶路的时候用。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来到了客店的餐厅，满屋子的酒香啊，菜香味儿也是扑面而来。伙计们围坐在大方桌前，有说有笑，推杯换盏，尽情地享受着驼镖人的快乐。隔壁的炕桌上，哈格旺丹、乌木齐坐在了王焕章、杨康的对面，张二牛坐在桌子的另一头，陪酒吃菜。哈格旺丹举杯和张二牛碰了一下。 二牛兄弟，号称燕山王的那伙劫匪有消息吗？ 张二牛喝完了一杯酒，将酒杯放在了桌子上，拿起了酒壶，先给哈格旺丹斟满了酒，又给自己斟满了。他望着哈格旺丹说： 哈大哥呀，你交办的事情我从不敢耽误，春节前我趁着客店清闲，走了一趟燕山高家庄。我的表哥是高家庄的铁匠，我问他是否听说过燕山王这个人，他说我问对了人了。早先燕山王一伙人常去高家庄找我表哥打长矛、大刀、箭头和铁器，他和燕山王见过几次面。那个燕山王还算讲义气，去表哥那儿做活都是先讲好价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。后来他听说燕山王一伙在燕山北部一带做抢劫驼镖队的勾当，害得路人过客苦不堪言。据说燕山王的祖上也是镖行的镖师，当年在河北保定因为一风尘女子争风吃醋杀了人，一口气逃到了张家口，隐姓埋名，大家皆说，成了让张家口一带闻风丧胆的土匪。但临死前告诫后人，因为他是镖师出身，只劫财，绝不可杀人害命。两年前燕山王被张家口警察抓去，死在了大牢。那一只眼的二当家独眼龙心狠手辣，他在古庙里乱箭杀死了你的师父刚无敌，后来呢又打着燕山王的旗号，在燕山山脉强抢豪夺，欺男霸女。听说去年秋天在山谷里劫了一个马镖队，镖师带着五个伙计和独眼龙一会儿打了起来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镖师和五个伙计都死在了这独眼龙一伙的刀下了。 这个混蛋独眼龙，莫非杀了你？ 哈格旺丹紧握着拳头朝饭桌砸去，圆睁怒目，大声地喊叫着。 张二牛接着说：我表哥说了，我去高家庄的前几天，独眼龙又找到他的铁匠铺打了一批凶器，说专等今年一开春呢，走西口的驼镖队、马镖队将要经过此地，要把那些凶器要派上大用场啊。 哈格旺丹抄起了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大声地说： 我看这个独眼龙啊，是活到头了，这次我就要在燕山古庙跟他做个了断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王焕章和杨康坐在那儿，静静地听着。杨康的心里有些紧张，右手在桌子底下捅了一下王焕章，冲王焕章皱了皱眉，又扫了一眼哈格旺丹。王焕章举起了酒杯，和杨康的酒杯碰着，对视着杨康，示意他镇定，继续听哈格旺丹和张二牛的谈话。乌木齐看出了杨康的不安的神情，举起酒杯和王焕章碰着说：“ 王掌柜，我敬您一杯，头一回给您做托镖，很荣幸。您放宽心，我陪哈大哥走这条路好几年了，保证妥妥的，把您平安的送到贵妃城。” 哈格旺丹也举起了酒杯，对王焕章说：“ 哎呦，哦，王掌柜，我俩说话吓着您了吧？俺干这个托镖行，不但要顶风冒雪爬大山，还得过劫匪这套关呢。您放心吧，我哈格旺丹从不干没谱的事情，对我的主顾从不食言。等着一路下来，王掌柜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对那些打家劫舍的恶人，咱也不能被动挨打，对付他们就得一剑封喉，让他们再也不敢在这条路上祸害人。来，我敬您一杯。” 王焕章把酒喝了下去说：“ 是啊，哈镖主，侠肝义胆呐，我已经领教过了，这一路还得靠您和各位兄弟们多多的照应了。咱们既然同走西口，那就是有缘的人，不管这一路遇到什么情况，我都会和哈镖主并肩前行，有苦同吃，有难同当。” 哈格旺丹一口喝下了白酒，握住了王焕章的手，大笑起来：“ 好好好，年轻有为的王掌柜，痛快。我们蒙古有句古话，叫做勇士沿着山峰可以爬上云端，懦夫沿着宽阔的梯子也爬不上帐篷顶。啊，古话还说，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的宽广，没有朋友的人却像狭窄的手掌。王掌柜，你这个朋友我叫我定了。” 王焕章一扬脖，也干了一杯酒，爽朗地说：“好，打今儿起啊，我就管你叫哈大哥了。啊，你啊也别叫王掌柜了，你就叫我焕章弟。”说到这儿，旁边的五个人也都站起来，端起了斟满的酒杯。哈格旺丹高兴地说：“ 喂，为今天的缘分，俺他们干杯。” 哈格旺丹的驼镖队一路前行，风餐露宿，翻山越岭，又赶上了倒春寒的年景。每逢途经山口，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飞沙走石向驼队打来，驼鸣马嘶，伙计们都依靠着骆驼，将头埋在了羊皮大衣里，缓慢地前行着。劲风吹打在脸上，刀割似的疼。第一次走西口的王焕章和杨康咬紧牙关，紧跟着驼队，经历着一次又一次艰苦的旅程。走过了一片杂草丛生的戈壁滩，抬头望去，高耸入云，山峦起伏的燕山山脉近在眼前。阿格旺丹扬起了头，手里的马鞭向山梁的方向指着说：“ 焕章弟，前面就是燕山，看那道山梁，咱们今天得翻越过去，下了那道山梁不远的地方就是我师父被独眼龙杀害的那座古庙。今天晚上咱们就在古庙里过夜了。” 王焕章右手遮在眼眉骨上，仰起着头望着云雾缭绕的山梁，对哈格旺丹说：“ 好， 这一路啊，弟兄们也走得乏了，咱们一鼓作气翻过去，早点歇着。 杨康骑着马跟在了王焕章的后面，高喊着： 三哥，您瞧，从山脚下那边树林里走出了一个马队，朝咱们这边来了。 哈格旺丹早就看见了那个马队了， 听杨康这么一喊，回过了头，低声对王焕章说： 焕章弟，这一带向来是劫匪出没的地方，这个马队来者不善，咱们不得不防，我到前面和木奇兄弟交代一下。 说着他挥着马鞭跑到了乌木奇的面前耳语着。 乌木奇把骆驼的缰绳交给了哈格旺丹， 骑上了哈格旺丹的马，朝马队的方向飞驰而去了。马队的头人发现一匹快马向他们跑过来，勒住了马缰绳，抬手向后一挥示意停下来， 扭头压低了嗓门说：弟兄们，臭家伙， 这个马队共有八匹马，马上的人一水狐狸皮帽子，貂皮袄，肩挎长筒猎枪，腰配短刀，一声令下，嗖的一声，齐刷刷的从腰间拔出的短刀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短刀闪闪发光。 乌木齐在距离马队十步远的一棵老榆树的下面勒住了马缰绳，他停了下来，和马队打起了招呼： 前面的兄弟，叨扰了，我是后面驼镖队的，走累了，请问要翻过前面那座山有好走的路吗？ 这支马队是独眼龙派下山打探驼镖队情况的劫匪，装扮成猎人的模样，伺机下手抢劫或者是上山报信儿。他们在山坡上早就看到了驼镖队，正想前来探个究竟呢。 乌木齐一眼认出马队的头人刘小三儿，他原是燕山王的保镖，后来又成了独眼龙的左膀右臂，在一次和刚无敌的交手之中，起身挡住了刚无敌劈过来的砍刀，保护了燕山王，他却成了独臂之身。 刘小三坐在马背上不动声色， 他看乌木齐好像也有几分眼熟，在哪儿好像见过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王焕章得知了行动安排，他担心驼队的兄弟，他心里会有怎样的计划？杨康得了眼盲症，一行人来到枣林村求医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